Chinese New Beat， 汇聚全网播放数据，跨平台跨次元收听，展现中文流行最新热度，见证中文原创发展之路。 Live and Interactive 鹏城歌飞扬 OMA 原创歌曲排行榜。欢迎收听 OMA 原创歌曲排行榜，各位好，我是王帅。本周的节目当中要和各位共同来揭晓2025年第七周的榜单。上半段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共同揭晓了从第十名到第六名，接下来和各位揭晓的是本周的第五名。 OMA 原创歌曲排行榜2025年第七周榜单 Top 10 Countdown 第五名，曾比特，养分。 曾比特的养分本周坚守和上周完全一致的名次，停留在第五位。而这次曾比特一改往日的形象，非常深刻地和我们探讨生活当中的苦涩和坚强，也让我们从不同的人生阶段、不同的人生经历当中去重新塑造自己的性格和梦想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一定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当中变得更加聪明。而这首歌最温暖的地方在于，曾比特告诉我们说，那些养分呢、或许就来自你我之间的一次又一次的照面。来听本周第五名，来自曾比特，养分。 一杯黑咖啡，熟悉的苦涩，就像人生里的挫折。是为了爱分得不够深，像孩子无趣的天真。很多的原则难免转念了，很多的缘分不需要揣测。生命中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角色，带着声勇敢活着，历经了无数个选择。每道划过的伤痕都是人生养分。从前都不会晓得，大人悲伤是无声的，梦想与现实不断的拉扯，找一个矛盾的平衡。很多的原则慢慢转念了，很多的需要揣测。生命中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角色，人们都带着伤勇敢活着，历经了无数个选择。 人生两分，酸甜苦涩深刻，勇敢坚持。